这是我的世界。每次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即将收听到的是 城市文化范儿， 城市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8，夏至节气。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暖气团的控制，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仍旧在35度左右，仍旧处在蓝色高温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白天虽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天上的云到中午后才会明显增厚，中午之前光照较强，车内不要放置打火机或带气体之类的饮料，以免经太阳暴晒后发生危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在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间4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和明天本市都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7点32分，来看一下最近的路况信息。京通快速进京方向双汇桥路段分别有3起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排到收费站，建议后车绕行广渠路或朝阳路行驶。受西二环南段南向北车多影响，蔡胡营南路一线的进京方向车多流量大。另外，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西直门桥区车多影响，目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西直门外大街进城方向以及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车流集中。 脸谱戏三绝，孩子的传统文化第一课。京剧被称为国粹，当国粹遇上儿童戏，这可绝非儿戏。繁星戏剧村童戏社最近推出剧目《脸谱戏三绝》，为孩子们带来3段经典戏曲《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和您一起感受有趣儿又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我国对于戏曲界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梨园。这个称呼来源于中国哪一位历史名人呢？ A. 唐太宗， B. 唐玄宗， C. 李龟年。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稍后访谈部分的互动问题啊，第一题已经给大家放送了一遍了，就是我国对于戏曲界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梨园，那这个称呼来源于中国哪一位历史名人呢？ A 是唐太宗， B 是唐玄宗， C 是李龟年。您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参与互动问答，答对就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提供的脸谱戏三绝演出票2张，大家一起来动动脑筋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先来看看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最近拍卖场上是高潮迭起，昨天下午中国嘉德2018春拍特别为冯陈县士曹锟旧藏宋刻孤本石壁精舍殷柱藏书详结设置专场。 拍品加佣金最终以 1.104 亿元成交，本季最贵古籍诞生。嘉德春拍宋刻孤本石壁精舍英著唐书详节共51册160卷，它是由宋人陈建篡集欧阳修、宋祁、范振、夏履清、吕夏卿等修撰的200卷新唐书详节。详节类似于我们现代的参考资料，宋代科举考策论史书太过庞大，于是陈建九一边读一边看，哪个好就记下来，方便考生进行考试。这部宋刻孤本目前已知还有4册零本，分别被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南京图书馆。再来看看乾隆爷的宝玺拍出了什么价格。19号晚上，北京保利2018年春拍古董夜场，乾隆皇帝御用玺印中唯一铜制宝玺铜点金翼寿钮乾隆御览之宝最终以9650万元落锤，加佣金最终以 1.10975 亿元成交，成为当晚古董之夜第一件过亿拍品。这方宝玺以精铜铸造，9.1厘米见方，翼钮为形态各异的三只翼兽，或龙头或兽头或凤头，样貌凶猛。虽然铜运用广泛，但是用于制作皇帝御用玺印的情况则极少，这在以玉石为主要材质的清代帝后宝玺中显得极为特殊。矿石2018春拍近日在北京落锤，25个专场共斩获近15亿元，其中崔如琢春雨潇潇首卷 1.035 亿元成交，而徐悲鸿三骏图则以4715万元成交，远超拍卖前的估价。此外齐白石、吴昌硕各12件精品成交率高达 87.5%，实现成交总成交额的7579.7万元，而齐白石则有4件作品超过了千万成交。来看展览方面，近日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成立仪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来自一带一路沿线1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家美术馆和重点美术机构的代表们共同出席了成立仪式。与此同时，包容与共进丝绸之路国际美术馆联盟艺术展也正在进行中，展出由中国美术馆收藏的来自14个沿线国家的17件艺术精品。寻迹赵龙水彩画作品展正在北京画院美术馆进行，展览涵盖赵龙近年来创作的颇具代表性的3个系列作品，分别是游记的风景、傲骨和寻。其中游记的风景以画家长期工作的生活的城市哈尔滨为原点，鳞次栉比的高楼与广厦与冒着浓烟的旧工业遗存勾起观者对城市的发展的记忆，展览会持续到24号。 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第八届中国儿童戏剧节将于7月14号到8月25号在北京举办。本届戏剧节以点亮五洲童心，塑造美好未来为主题，将有中国、巴西、日本、俄罗斯等16个国家和中国台湾地区的38家儿童戏剧团体展演，将有61台剧目演出229场，同时在济南、成都、辽宁设立戏剧节分会场。本届上演的剧目涵盖了歌舞剧、人偶剧、纸画剧、音乐剧、肢体剧等多种方式，也将为国内少年儿童打开一扇了解国际优秀儿童戏剧的窗口。稍后的访谈部分，我们也要跟您聊一聊专门为孩子们创作的京剧剧目，大家不要走开。一大波国外戏剧佳作即将放映，英国国家剧院莎士比亚话剧《裘里斯·凯撒》高清纪录片将于26号在首都剧场放映，由此来拉开戏剧放映2018年下半季的序幕。半年内，来自英国、美国、俄罗斯、法国的58部话剧、音乐剧、歌剧、舞蹈以及展览高清纪录片将登陆国内的近20个城市。2018年下半季放映剧目还包括获得了2016年奥利弗奖的最佳话剧新作的《刽子手》，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最新复排的《麦克白》，托尼奖得主威尔顿的音乐剧《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等。 为纪念瑞典电影大师英格玛·伯格曼诞辰百年，第21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在向大师致敬单元中推出了专题展映活动。改编自伯格曼的著名影片《婚姻生活》的同名话剧也将于今明两天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登台现演。英格玛·伯格曼是瑞典的国宝级导演，他将严肃的思辨、深沉的哲理注入影像之中，对后来的电影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本届上海国际电影节还将与英格玛·伯格曼基金会、瑞典电影学会等合作，在向大师致敬的单元中现映伯格曼的经典作品，包括《野草莓》《第七封印》《假面》等。想减肥吗？可以试一试16:8饮食法。美国一项研究显示，在采用16:8饮食法12周后，就可以减掉大约 3% 的体重。所谓16:8饮食法，是指每天在上午10点到下午6点之间可以任意进食，但其余小时只能喝水、咖啡、红茶等零热量饮品。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人员说，尽管16:8饮食法没有计算热量摄入，但严格控制了进食窗口期，能让人每天少摄入约300卡的热量。相比于其他节食法，16:8饮食法实施起来较为简单。另外，这种饮食法有助于降压，但对胰岛素和胆固醇水平影响没有那么大。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我们先来关注天气。目前本市仍处于高温蓝色预警当中，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35度以上。再次提醒大家，天气炎热，高温时段尽量减少户外活动，如果外出应做好防晒准备，备好遮阳物和饮用水，注意饮食卫生和适当休息，不要长时间吹空调，浑身大汗时不宜冲凉水澡。从今天夜间开始，冷暖空气活动频繁，连续三天又将多雷雨天气，气温会有所回落。高考考生和家长们要注意了，本周六考生们就可以查到自己的高考成绩，高考志愿填报也于下周一开始。出分后，大型高校招生咨询会将于6月23号，也就是本周六的下午3点到7点在景山学校远洋分校举行。对新能源汽车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关注北京国际新能源汽车展览会，今天起到本周六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本届展会将会聚焦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等行业热点。展会现场还集结了近30款新能源汽车的热门车型，举办了电动车试驾试乘活动。对电子产品智能设备感兴趣的朋友们要注意了，第17届 CEE 北京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6月28号到30号举行，地点位于北京易创国际会展中心，博览会面积达到了35000平方米。本次展会吸引了华为、小米、三星等众多的知名手机品牌，以及众多未来家电智能品牌、机器人品牌、无人机品牌参展。本次展会将会集中展示智能硬件、人工智能、数码科技、智能家居等方面的科技成果。再来关注一下京城的演出舞台，英国 TNT 剧院原版经典《巴黎圣母院》从今天开始到23号在北京九剧场上演。巴黎圣母院的故事我们不用过多赘述，而 TNT 的这一版更加专注于探索这部剧的现实意义。 TNT 充满活力，风格张扬，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标志性的原创音乐也是值得一看。在电影方面，《超人总动员2》明天会上映，超人家族时隔14年再次强势回归，这一次站在聚光灯下的是弹力女超人海伦，超能先生巴鲍勃则在家照料巴小倩和巴小飞。当剧中新反派开始酝酿一个狡诈危险的阴谋时，超人家族必须联合酷冰侠的力量团结对外。最后，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一下昨天夜里到今天凌晨俄罗斯世界杯的几场比赛的战况。在昨天晚上的20时，2018年世界杯 B 组第二轮，葡萄牙在莫斯科卢日尼基球场1-0击败了摩洛哥， C 罗在开场4分钟就头球冲顶破网，二战二败的摩洛哥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确定出局球队，葡萄牙两战积4分出现形势一片大好。在昨天晚上的11点，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A 组次轮，乌拉圭在顿河畔俄罗斯托夫竞技场1-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上半场第23分钟，迎来百场里程碑之战的苏亚雷斯攻入了制胜球，乌拉圭1-0力克沙特阿拉伯，以两战全胜积6分的成绩与东道主俄罗斯携手提前一轮挺进了淘汌赛阶段。而在凌晨的2点，在 B 组的第二轮，西班牙在喀山竞技场1-0小胜伊朗，科斯塔破门，伊朗的进球是被 VAR 视频助理裁判吹掉，西班牙两战积4分出现在望，伊朗则继续积3分暂列小组第三。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稍后还有更加精彩的访谈部分。 昂首远眺世界杯，我是子昂。让我们来一起关注今晚的几场比赛都有哪些值得期待的地方。第一轮的小组赛已经是全部结束了，第二轮也如火如荼的展开。各支球队能否小组出线，在第二轮是非常关键的。一些球队可能会两连胜提前锁定出线名额，一些球队可能会两连败直接丧失出线机会。首先在晚上8点，丹麦和澳大利亚会展开角逐。丹麦上一轮战胜秘鲁拿下3分，如果这一战战胜澳大利亚，而法国也能再次击败秘鲁，丹麦就能保证一个出线机会。之前我们讲过，澳大利亚是加入了亚足联，在亚洲他们是有着明显的身材高大的优势，但是遇到丹麦那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丹麦队在欧洲都是以身材魁梧、拼抢凶悍而著称，这澳大利亚真是遇上难题了。在晚上11点就是法国对阵秘鲁，在 C 组的四支队伍里，法国、丹麦是手握3分，排在第一、第二位，秘鲁和澳大利亚是只有0分。这一共只有3轮的小组赛，如果今天第二轮法国、丹麦各自发力击败对手，他们就会携手出线。拥有很多球星的法国上一场表现并不算优秀，不知是不是慢热的原因，这一场对于落后的两支队伍秘鲁和澳大利亚那都是生死之战。在凌晨2点是绝对的重头戏，来自南美的强队阿根廷和欧洲豪强克罗地亚的较量。克罗地亚是 D 小组中唯一的3分球队，阿根廷的球星梅西上一场是踢丢了点球，阿根廷也是遗憾战平了冰岛，在赛后是遭遇了一些极端球迷的口诛笔伐，那这一场他是就此沉沦还是证明自己，绝对值得关注。两支球队都有着世界级的巨星，欧洲和南美截然不同的两个足球流派的激烈碰撞是不容错过。好了，今天的昂首远眺世界杯就先聊到这儿，我们明天再见。 脸谱系三绝，孩子的传统文化第一课。京剧被称为国粹，当国粹遇上儿童戏，这可绝非儿戏。繁星戏剧村童戏社最近推出剧目《脸谱系三绝》，为孩子们带来三段经典戏曲《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今天城市文化范儿就和您一起感受有趣儿又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那么第一道题就来了，我国对于戏曲界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梨园，这个称呼来源于中国哪一位历史名人呢？A. 唐太宗 B. 唐玄宗 C. 李龟年。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互动的第一道题的这个第二遍也给大家放送出来了哈，就是我国对于戏曲界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梨园，那这个称呼的来源于中国的哪一位历史名人呢？ A 是唐太宗， B 是唐玄宗， C 是李龟年。您知道答案的话就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了就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提供的脸谱戏三绝演出票两张，让我们大家来一起动动脑筋吧。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我是子昂。不论您是不是了解京剧，这段说唱脸谱的音乐声可以说是脍炙人口。但京剧的魅力其实不止于此，京剧是被称为国粹，而当国粹遇上儿童戏，这就绝不是儿戏。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最近推出的剧目《脸谱戏三绝》，为孩子们带来了三段经典的戏曲《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不但囊括了多变的脸谱扮相，还有戏曲《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这京剧咿咿呀呀的唱法，孩子们能听懂吗？为什么新一代的父母应该让孩子接触传统文化？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感受有趣又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今天有幸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脸谱戏三绝》的制作人韩月超，导演吴一平，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你好。 其实我们爱好戏剧啊，尤其是喜欢小剧场的朋友们，对于繁星戏剧村应该是非常的了解了哈。 对 对, 对。 在这儿呢，也是举办过上千场、几千场演出了，而且还举办过这个小剧场的这个戏曲艺术节。 对。 但是其实好像专门针对孩子们打造的一个戏曲的主题的剧场，还是这样的结合，还是第一次哈。 对对。 这个打造的这个结合的这个，我们管这个门类叫童戏社哈。那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的一个童戏社呢？是怎么出现的这个想法呢？ 首先我来说一下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这个繁星戏剧村童戏社脸谱戏三绝的制作人韩月超。我们的一个初衷主要是这样，因为第一呢，戏曲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一啊，也是传统文化的根。然后第二就是大形势下，我们这个传统文化一定要弘扬，一定要发展，而且还要继承传承。然后第三呢，就是说从我本身角度来讲，然后戏曲啊，从我现在的观察来说，小观众们其实是少之又少。我们经常说从娃娃抓起，从娃娃抓起啊，就是其实有两个方面的理解。第一呢，就是让娃娃进戏曲课堂，可能将来要从事专业。第二呢，就是要培养娃娃的观众。就是说我们现在比如说去长安啊，去煤大呀，这些观众群80后90后也不是说没有，少之又少。然后再多的就是说我们的父辈，甚至说我们的爷爷奶奶，比如说五年之后十年之后，80后90后会越来越少啊，这个观众会越来越少啊。然后呢00后没有了，那再到10后那观众就更没有了，那么戏曲我们演给谁看啊？所以我们就是也有这么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从娃娃抓起啊，然后培养小孩的观众，是这样的。 对，其实我相信就是每一代人里面都会有喜欢这种戏曲艺术的这个人群和群体存在啊，只不过我们需要挖掘他们啊。 对对 对, 对, 对， 需要去给他们进行启蒙。 对对， 那我们这个童戏社除了这一次的这个演出之外，有没有一个大的规划，都准备做一些什么内容呢？ 这个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从中国的戏曲出发，然后京剧出发，然后主要是从生旦净丑四个行当。然后我们虽然说在整体的编排上是有所创新的，但是我们编排完了之后还是京剧，就是让没有接触过京剧的孩子和家长一看，哟，这还是京剧的东西，还是原汁原味的东西。这个创排的过程可以请我们的舞蹈然后来具体的讲一讲我们创排中其中的一些故事，包括舞蹈在创排过程中的一些感受。 好，我来说啊，我是这个脸谱戏三绝的编剧和导演吴一平。刚才呢我们那个制作人呢小韩韩月超讲了一下，这个说为什么我们要搞这个脸谱戏三绝？我做一些补充啊。这个，因为从前呢，作为我本人来说，一直是这个搞戏曲的，从小是学京剧，后来当演员，后来又编剧、导演，也做过，当过这个北京戏校的校长。当过这个北京京剧院的美猴王团的团长啊，还后来又当了那个中国评剧院的院长。有这么多经历吧。现在呢我觉得这个跟这个繁星戏剧村合作 啊，他提出来搞这个儿童京剧，我觉得呢跟我呢特别的那个什么有这个共同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呀，这个中国的传统艺术，中国的文化，或者是现在呢很多人来这个提倡学国学，是吧，这里呢跟中国的戏曲京剧有很大的那个关联。这个京剧里头的它的丰富多彩，它有综合性，京剧里包含很多这个它这个诗词歌赋啊，它那个唱念作打呀，它这个很多东西吧都是中国民族艺术的中国文化的具体的体现。我呢原来在这个北京戏校啊当校长的时候啊，我们曾经搞过这个少儿京剧，或者叫少儿唱大戏。当时的情况呢，就是我们招了一批有才能的小的这个京剧的学生啊，演员，小演员，小孩很有天才，也是童星啊，我们那时候叫这个四小须生吧，原来京剧不是有四大须生吗， 嗯， 我们北京戏校呢出了四小须生，现在呢很多人那个分配到这个各个院团，他们已经长大了。这个少儿唱大戏呢，主要那时候是什么问题呢，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孩子非常小，但是他能唱大型的剧目。 哦， 比如说啊，传统戏四郎探母，全部的四郎探母，还有就是全部的赵氏孤儿，还有现代戏来说全部的智取威虎山，就这些戏的话，我们的这个小同学小演员能够整个的从头至尾的完成。所以呢在社会上有很好的影响，我们的同学呢带着这些戏也到了这个香港啊，台湾呐，还有新加坡呀，去演出。 哦，那确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了不起的一个建设哈。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我们这一次这个同溪社繁京戏曲村这一次活动的一个概况哈。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下一时段相信会两位嘉宾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讲解。 嗯， 志愿填报除了东奔西走考察大学，参加高招咨询会外，坐在家里也能成为专家。6月24日，教育面对面主办，精华学校协办的志愿填报大型视频直播讲座。志愿填报规则、技巧、梯度设置、注意事项，挑大学、选专业、案例分享、实战演练，全部囊括。成绩已定，志愿拼赢。校长坐镇，全面解析，专家在线实时答疑，2小时助您拿下志愿填报，不浪费来之不易的每一分。详情拨打400-650-7766咨询，400-650-7766。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兴业汇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生命安全无小事，你是急救达人还是面对危机慌乱无措的小白？请关注北京市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参加生存能力大挑战急救趣味答题，一测便知。 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8。今天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受到暖气团的控制，预计今天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仍然处在高温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白天虽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上午的云到中午后才会明显增多增厚，中午之前光照较强，车内请不要放置打火机或带气体之类的饮料，以免经太阳暴晒后发生危险。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是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和明天本市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点03分，来看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京沪高速双向四环至亦庄开发区出口路段受交通量大影响，目前交通运力压力集中。北五环主路来广营桥西侧200米东向西，京藏高速主路北沙滩出口进京方向以上路段分别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提前注意避让。因外事活动影响，以下路段正在陆续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三里河路南向北、阜成门外大街东向西、三环西三环北段万泉河路南向北、北五环肖家河桥至建宁桥西向东，请大家注意绕行避让。 脸谱系三绝，孩子的传统文化第一课。中国对戏曲界有另一种称呼，叫做梨园。这个称谓的来历有这样一个故事。唐朝时期的一位皇帝，唐玄宗李隆基，是一位风流皇帝。他酷爱音乐、舞蹈、戏曲等艺术，在宫里养了上千个歌妓舞妓。皇宫的禁院里有一个很大的园子，遍植梨树上百棵，名叫梨园。园内有宫殿、酒亭、球场等豪华设施。这个梨园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培训演员的地方，除了请专门的人士来教习，还请当时有名的文人雅士为他们编撰节目，像唐朝著名诗人李白、贺知章等都为梨园编写过节目。唐玄宗还亲自担任了梨园的催工，相当于现在的校长。于是梨园就成了历史上有名的集歌舞戏于一体的练习场所。京剧界追根溯源，就用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称戏曲行业叫梨园行，戏曲演员们为梨园弟子，而有几代人从事这个事业的家庭就叫梨园世家。所以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就是 B， 对戏曲界称梨园的由来与唐玄宗有关。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二道题，京剧中用四功五法的说法来形容京剧演员的艺术手段和基本功，那么您知道以下哪一个不属于四功吗？ A. 念白， B. 武打， C. 步法。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第一道题的答案已经给出了哈，答案就是 B 唐玄宗。那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微信上的听众朋友答对了这个问题的哈。那我们也是有请我们的两位嘉宾来选出一个幸运数字，看看第一道题啊是有哪些听众能获得我们的这个赠票哈。那我们的舞蹈先来吧，那您先选一个数字。 现在我可以说吗？ 可以说这个数字是多少？ 好，我想选这个三。 嗯，选三，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名字叫脸谱系三绝， 嗯， 所以我选三。 嗯，我们来有请这个我们的编辑老师哈，来迅速的找一下我们这个第三位答对这个我们的这个第一道题的听众是哪一位啊？我们的这个第二道题题面已经给出了哈，就是说以下哪一个是不属于京剧里的这个四功五法里的四功 ？A 是念白 ，B 是武打 ，C 是步法哈。我们的第一道题已经尘埃落定，那第二道题也是已经开始竞猜了哈。大家呢赶紧是动动脑筋，可以编辑答案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就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团同戏社提供的脸谱戏三绝演出票两张，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哈。那我们答对第一道题的这个微信网友是秋恋云，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啊。我们的这个第二道题还在进行当中，大家赶紧要抓紧机会。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子昂。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最近推的剧目啊，脸谱戏三绝是为孩子们带来了三段经典的戏曲，不断囊括了多变的脸谱扮相，还有戏曲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接下来那我们就继续聊聊有趣又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继续请出今天有幸邀请到的嘉宾，脸谱戏三绝的制作人韩月超和导演吴一平，欢迎二位。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那我们刚才是简单的聊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进展和这个简介。 嗯， 那我们详细的说一下，咱们对这个脸谱戏三绝的内容，应该是很多这个听众朋友是很好奇了。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其中包括了三折啊，应该是这么说哈。 对， 捉妖记、姐妹花、闹龙宫。那他们这个分别讲的是什么故事呢？而且我们知道《捉妖记》也有一个电影叫《捉妖记》， 对对 对, 对， 是一回事吗？一个故事吗？ 不是， 讲一讲。 这个三出戏，《捉妖记》，《捉妖记》啊是原来这个京剧传统戏的居大纲，它也是一种神话戏。其中呢有一个角色是土地爷，我们这次呢就选起了这个土地爷的这个角色，其他的那个角色呢我们就没有体现。为什么选这个土地爷呢？土地爷有一个情节，就是假扮小炉匠到王各庄去捉妖，这点呢和这个妖精的化身的那个王大娘有一段交锋。我们选取了其中这个他那个从这个土地爷上场，完了他跟小朋友讲啊，我是谁你们知道吗？是吧，我去到哪儿，就因为我们这戏啊是对话式的，是沉浸式的。跟小朋友演呢引起小朋友的兴趣。完了我要到哪儿，我是谁，我是干什么的，是吧。完了呢他又变成了小炉匠，变成小炉匠呢又挑着担子，一边挑担子一边唱着一边走，小朋友们看着呢非常的高兴。完了以后他又问这个小朋友，你们见过这个九尾狐仙吗？是吧，这是一个妖精，他呢专门的那个有一口缸啊，他来个把这个小孩啊拐卖小孩藏到缸里头，我呢到那儿啊化妆小炉匠，因为他那缸啊破了有一个口子，我借小炉匠这个身份呢到那儿给他鞠缸，完了以后我把那个缸给他打碎了，就是他就不能就是危害老百姓了。这一点呢跟小朋友们一边聊天一边就到王各庄去。我们这次那个表演的方法呢就是说跟小朋友一起演一起玩，是吧，而且呢还借助小朋友的力量， 来把这个妖精捉住，所以呢小观众呢看戏呢非常高兴， 对， 是吧，把这个妖精给装的这个缸里以后搬上来，让这两个小朋友使劲的摁住，别让这个妖精跑了。因为那小朋友这时候呢到舞台上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卖力气，跟这个土地爷三个人一起把这个妖精给那个盖住，摁在底下，完了以后叫天兵天将来把他捉走。我们就用这种办法来那个吸引小观众来看戏。 嗯， 而且呢这个捉妖记里头，作为我们传统戏来都讲究绝活啊，就把什么绝活用上呢，就是我们的耍那个素珠。原来就是那个小和尚下山呢有一个这个特技，就是他带的素珠可以在脖子上耍，而且扔起来耍，是吧，我们就把这个素珠变成了这个捉拿妖精的法宝啊。这里头有很多的绝活，是吧，赢得了小朋友们的掌声。所以说为什么叫三绝呢，第一是选取这个题材啊，选的那比较准，那个小朋友呢比较爱看，而且呢他可以跟小朋友啊一起来演，一起来玩，而且还借助小朋友的力量来捉妖，而且其中还有绝活，所以呢小朋友啊看的那个津津有味，非常的高兴。 嗯， 这是第一个，这叫捉妖记啊。那么第二个呢叫解媚花。解媚花我们是改编于什么呢，传统戏的这个什么 京剧的卖水。 哎，京剧卖水。京剧卖水呢原来它的主演呢就是一个丫鬟。现在呢我们把它啊找了两个演员。两个演员呢在私下里的生活当中他就是双胞胎。啊，到舞台上呢我们也让他演双胞胎。在这个舞台上他们俩就是在一起学京剧，而且呢让小朋友猜啊谁是金花谁是银花，两个人呢从头至脚穿的一模一样，长得一模一样啊，小朋友们就是那个非常的高兴，哎呦猜他是金花他是银花，这个剧场里的非常的热闹。再有呢我们把这个传统戏的一些啊比较好的唱段，比较简单的易懂的，小朋友能够那个一学就会的啊，其中有那么两段，就是清晨起来啊什么镜子照啊，就这一段就是两个人一边那个背戏的当中说我记不住怎么办呢，那有这么多小朋友呢，让小朋友帮着咱们一块记， 对， 那么演员呢就跳到这个小朋友当中去，是吧， 嗯， 这是我们的这个新的这一种创作。现在呢因为我搞了几个戏吧，逐渐的我就是采取了一种方法，就是让演员到观众当中去跟观众一起来演，是吧，跟观众对话。 嗯， 这一点呢小朋友非常高兴，就是说就不是采取那种那个培训班呢、啊、我教你一段唱啊，不是那样，而是在剧中小朋友帮着这个剧中的角色来记，你记不住的话小朋友帮你记啊，是吧，小朋友跟着一块唱，这种形式的话小朋友也非常的高兴、是吧。紫梅花两个人呢学完了京剧去给小姐去演，是吧，其中呢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跟小朋友说北京有一个那个非常著名的这个童谣叫拉大剧扯大剧，姥姥家唱大戏，接姑娘迎女婿，妞妞吵着也要去，咱们大家伙一块去看戏，看什么戏呢，看京剧，京剧什么呢，叫京剧的卖水，小朋友你们记住了，你们学会了下次呢还听你们唱，这种形式呢小朋友特别高兴。这是紫梅花。 嗯， 最后一个是闹龙宫。闹龙宫啊当然这个大家伙啊都非常熟悉了啊，尤其是这个小朋友一听说啊孙悟空啊西游记就非常的高兴。 嗯， 在这个戏里呢我们也采取啊这个跟小朋友啊对话，一上来就对话啊，你们知道我是谁吗，啊小朋友说你是孙悟空啊， 你是美猴王啊，你们知道我去上哪儿吗？他就跟大家伙讲我是怎么来的啊，我是从石头缝里的蹦出来的，是吧？我到了花果山，我又徒子徒孙，我到了水帘洞，你们知水帘洞怎么回事吗？就跟小朋友啊连问带答。从前我们京剧里头啊有一种那个程式叫什么呢，叫背弓，打背弓，就是两个人剧中人说话说着半截话，突然呢请稍待，请稍待，完了以后转身就跟观众说，哎呀协助，比如说刚才他说什么什么什么事儿，这个事儿怎么办呢？实际上呢他是跟这个观众交流，这种办法呢是戏曲独有的、 哦、 那我们把这种表演的程式放大到什么呢，和观众直接对话，不是演员一个人在那打背弓，而是提出来具体的问题。小朋友你们知道是吧，我这个七十二变是吧，我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是吧，我能绕地球的一圈是吧，你知道十万八千里能绕多少啊？小朋友非常高兴的就回答呀，就用这种方式啊，他们非常高兴， 嗯， 说我要到这个闹龙宫，我要去，到时候我要是需要你们帮助的话，你们一定得帮助我。他们要看不起我的话，我就喊一二三，是吧？你们就说孙悟空来了，哇，这就跟海啸似的，把这龙宫里的那个龟帅啊吓得赶紧就跑出来了。啊，就用这种形式呢，这种形式从前京剧没有的，就是吧？我们这个把这个一些新的城市发展起来，是吧？嗯、比如说还有最后这个到了这个什么了，到了龙宫里头，说这个盗取定海神针，就是金箍噜棒了，是吧？金箍噜棒了，就是龟帅这些水族拦着不让孙悟空得到这个金箍棒啊，但是孙悟空呢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小朋友你们得帮助我，大家伙站起来啊，伸出双手啊，造成人浪，就是啊，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龙宫搅得个替覆天翻，把这个整个的那个浪掀起来，小朋友非常高兴站起来，哇，哎，孙悟空记着这个乱劲儿，就把这个金箍棒拿到手了啊，完了就耍起了金箍棒，小朋友就叫好，是吧？啊，这样呢小朋友就觉得这些事儿呢有他的参与，他有参与感，是吧？ 对， 孙悟空的这金箍棒怎么来的，这我帮助他，如果当时我要是不，我们不站起来，我们要不把这海水给弄浑了以后，他还拿不了呢，是吧？这样呢我们这些小朋友都是一些低幼的儿童啊，三岁到六岁， 嗯， 这些这个小朋友在那儿看的呀，那个哎呦非常高兴，从头至尾，一般来说小朋友啊，这个五分钟的这个集中， 注意力容易分散、啊， 就顶多五分钟， 对。 你要想吸引他的话，我们就采取了这种各种各样的方式，小朋友看完了以后啊。非常的高兴， 对，确实啊，这么听来的话很吸引人了，就是能让这个孩子们确实沉浸其中了、 对对对， 那我们也是了解了一下这个崭新的这个方式哈、啊， 嗯， 那我知道我们这个选择这三个剧目，除了它是我们的这个孩子们比较符合孩子的这个主题，容易互动以外，好像是在这个京剧上，他们也都是这三者也都是非常入门的这个经典，是这样吗？ 对 对 啊， 因为这三出戏啊。在原来的传统戏里的也是这个优秀的经典剧目， 嗯，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第一个捉妖记，不是那电影的捉妖记啊，原来它叫拘大纲， 嗯， 拘大纲呢它是一出武旦戏、 嗯、 武旦戏呢是以王大娘为主，就是那个妖精为主、 啊、 是吧，它有很多的开打，有打出手啊、里头也有一个孙悟空，但是那个孙悟空呢他的那个就很少了，就有那么一、 就是、客串一下， 还客串一下 配角、 嗯 啊。 他的真正的主角是武旦， 嗯， 是吧？在这个京剧这个传统戏里头，一提拘大纲，哎，这是一个经典的戏。 嗯， 第二个呢，说这个姐妹花，实际上是京剧的这个卖水。卖水呢，很多这个京剧的迷啊，一听说哦，卖水都知道，很多人都还都会唱呢，是 是吧？那个第三个闹龙宫，那就更什么了， 就是闹龙宫这个之前也就是跟这个本名一样的这个京剧的这经典的一折， 对对对 对, 对，也是这个叫闹龙宫，京剧也叫闹龙宫， 嗯， 只不过我们这里头稍微换了点人，原来是有这个龙王，现在我们把龙王呢改成了这个龟帅，因为龟帅呢有小花脸扮演丑角，哎，丑角呢他呢可以啊搞笑嘛，是吧，可以那个赢得这小朋友的那个掌声，可以跟小朋友对话啊，小朋友看得非常的高兴，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舞台效果非常的好。 嗯，那刚才您也说到这个有一个角色叫丑角哈，这是一个角色的门类。 对。 那我们这个网友也是有很多的这个疑问哈，他们也提出了问题。网友泡泡鱼说，那孩子们看了以后会得到一些戏曲的这个基本的知识吗？比如说这个他知道这个生旦净末丑都是什么意思，会有这样的科普的这个收获吗？ 会的，会的， 会有。这个让小韩说说吧，因为这个我们的戏啊，在演出当中啊，还这个有这个主持人是吧？还讲这个生旦净丑。完了中间呢，在那个休息的时候呢，衔接的时候呢，还讲一讲刚才那个属于什么行当啊，那个脸谱啊，什么什么，也边演边讲。我觉得这个形式呢也挺好。小韩，你来说说。 对这个呢。其实刚才吴老师在说到这个主持人，其实我既是这部戏的制作人，也是这部戏的主持人。然后在开场之前呢，我们有一个小皮猴的招募，你比如说闹龙宫最后一折，我们在端午节首演的时候就会有一些，然后每一场演出里面会招募四个小皮猴，这些小猴子呢会和我们的演员一起，然后在台上演，然后我们的演员啊会教我们的小猴子啊一些基本的一些动作，然后表情啊，然后和表演，然后大家就看得特别开心。然后我回答刚才那个网友的问题，听众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因为在每一场开场之前，我都会给大家讲，比如说这个我们京剧脸谱里面有一首戏歌，就会唱的，比如说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对吧？红脸的关公战长沙，对吧？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那么这些颜色刚才都说的，这都是颜色，那么每一个颜色代表着什么意思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会给大家讲到一些，你比如说蓝脸的代表什么意思，蓝脸的代表比如说这个草莽英雄啊，比如说红脸的代表着刚正啊正直，那黑脸的包公还有张飞，他都是刚正不阿的一种表现。你比如说白脸的曹操，那白脸的曹操一般在戏曲舞台上，这个比如说这个奸臣呀，这个弄臣呀，这一般都是白脸的，所以说这个，比如还有这个我们在中间串场的时候有这个京剧的一些城市化的一些表演，你比如说大家经常会说这个说书的嘴快啊，唱戏的腿快。其实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对我们舞台艺术的一种这个非常这个接地气儿的一种解释。你就说书的嘴快，说白就是上嘴皮子碰下嘴皮子，几千年就过去了。然后那个唱戏的腿快呢，就是说白就是说我们在戏曲舞台上一个原场的一个表演，然后呢就代表着我们从 A 城市到了 B 城市。所以它是这么一种城市化的动作。我们在演完之后，在每一场串场主持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讲的这些东西，然后会把这些舞台城市化的表演更加明了、更加通俗的剖析一下，让观众、让我们小观众还有乃至我们的家长都觉得哦，他今天来是了解到了很多东西， 对，可以做到寓教于乐。 对对对对，可以做到寓教于乐。 那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心中肯定有疑问啊，就是说我们看到的这个以前的这个成熟的京剧啊，那当时都是咿咿呀呀的在这儿唱这个唱段哈。那这个孩子们其实很多大人如果说是完全的外行哈，一开始听都是听不懂的，那孩子们能不能听懂？我们节目一开始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哈，那这一次是不是得到了这个在脸谱戏三绝当中是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呢？ 这个戏呢表演在创作初期呢，我就考虑这个问题，怎么能够吸引孩子，让孩子呢能够听懂京剧。原来京剧呢一般念词呢都是韵白，就上韵是吧，它是湖广韵，但是也有京白，

我来做心肺复苏。 生命健康，心系你我，人道服务伴您左右。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6月21号星期四，农历的5月初8。今天的机动车的限行尾号是2和7。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受到暖气团的控制，预计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仍处在蓝色高温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另外，今天白天虽然是晴转多云的天气，但是天上的云到中午以后才会明显增多增厚，在中午之前光照很强，车内请不要放置打火机或者带气体的饮料，以免太阳暴晒后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在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35度，相对湿度35%。在夜间是多云转阴，西部南部有雷阵雨，北转南风1、2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80%。来看一下洗车指数，预计今天夜间和明天本市有降雨天气，今天的洗车气象指数是3，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北京时间的8:33，来看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西四环岳各庄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占用了内侧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五环建亭桥西向东有事故，湘红旗桥西侧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东四环四惠桥北侧北向南有事故，西三环新兴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小心避让。 脸谱系三绝，孩子的传统文化第一课。京剧讲究四功五法，四功就是唱、念、做、打四项基本功，五法一般是指手、眼、身、法、步。四功中的唱指的是唱功，念指的是音乐性的念白，而做功意思就是表演，打说的就是武打。京剧唱念做打四功的好坏在于演员运用口手眼身部技巧的娴熟程度。口法是指演员在舞台上表演时，不仅要唱得动听，念得清脆上口，在口型上也要给观众一种美感。另外，京剧演员手的姿势和动作都有一定的程式，云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京剧表演艺术家常说，上台全凭眼，一切心中生，就是运用眼睛表现剧中人物的喜怒哀乐。身法则是武法中的枢纽，承上启下，上连下接的中枢。至于步法，泛指演员在舞台上举足迈步的规律程式。根据剧中人物的性别、年龄、身份以及规定情境的差别，台步也各有不同，如云步、搓步、跪步、醉步等等。所以今天第二道题的答案就是 C， 步法不属于四功，而是五法之一。再来看看今天的第三道题，以下哪个京剧角色的脸谱是蓝色的呢？ A 张飞， B 曹操， C 窦尔敦。 好的，我们第二道题的答案也已经给出了，答案就是 C 步法哈。那我们应该也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答对了，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这个韩先生来给大家公布一个幸运数字吧。韩先生选择多少呢？ 我选择6吧。 6， 对，因为是这样的，选择6的主要原因就是说，我们这个同戏社脸谱戏三绝，我们的首演是在6月啊、 哦， 然后我们的最后一场最后两场演出结束也是在6月底，所以我就选择了6。 对，六月啊，一个神奇的月份。那我们来看一看第六位，我们答对第二道题的第六位的听众，微信名叫洪生啊，恭喜您，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我们的第三道题也已经给出了啊，以下哪个京剧角色的脸谱是蓝色的？其实这个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已经有提过了， 对对对对， 看您有没有这个认真听到啊。A 是张飞 ，B 是曹操 ，C 是窦尔敦啊，他们哪个人的脸谱是蓝色的呢？现在就可以编辑答案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城市文化范儿”来参与互动问答，答对就有机会获得由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提供的脸谱戏三绝演出票两张，我们一起来动动脑筋。好了，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啊！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繁星戏剧村同戏社最近推出的剧目《脸谱戏三绝》，为孩子们带来了三段经典的戏曲，不断囊括了多变的脸谱扮相，还有戏曲四功五法里的多个绝活。接下来我们接着聊有趣又不失正宗的儿童戏曲。刚才两位嘉宾也是给我们进行了很多细致而深刻的这个讲解啊，也解答了很多网友们的这个问题。那我们的网友还在继续提问啊，网友阿成就说，给孩子们看的戏啊，是不是为了这个，其实跟刚才我们也说的这个有点像啊，说为了抓住孩子们的这个眼球啊，是不是主要以武打热闹为主，那这个演唱之类的这个传统京剧的这些精髓的元素会不会少一些呢？ 相对来说少一些， 嗯， 我们只是在这个什么姐妹花里头 啊、 吸收了一些这个原来这个卖水的唱段， 嗯 啊，西皮的那个流水，比如清早起来什么镜子照， 嗯， 这些唱段呢，很多小朋友啊参加过那个京剧培训班的都会唱， 嗯， 而且呢，比较好学易懂， 嗯， 我们就安排了这样一些，作为这个戏的这整个的音乐唱腔的设计呢，我也是有一些想法， 嗯， 我没有就是采取就是新编的一些乐曲啊，来这个为这个戏呢作曲，我是选择了一些这个传统的乐器，比如说小开门，京剧小开门， 嗯， 小为什么要选这个呢？因为这个曲牌啊也是京剧的特色啊，听起来呢就知道，哎，这肯定是京剧，而且呢我们在这个播放小开门的时候啊，是这个戏的开头有一个序幕， 嗯，对， 序幕当中呢一边播放小开门，我们的演员一边呢在那儿喊嗓子，咦啊，比如说呆，完了小花脸说，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自有天知道。这些啊，都在小开门里头。 啊、 最后呢，孙悟空呢，你啊，哎， 就出现了。 哎，这些东西呢，那个京剧的那个特色，那个味道特别浓。嗯，要不待会儿请那个，请您放一下，让咱们观众听。 我们的这个编辑确实，我们准备了这个，相信听众们一听到这个说，听到就感觉这就是京剧的味道哈， 对对对， 肯定很好奇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来一起听一下。我们听到这个非常富有这个京剧艺术感的这个戏曲啊，这是我们的这个京胡曲牌正反西皮小开门， 对对、 啊、这个名字确实，我们脑补一下这个和尚这个刚才舞蹈说的各种这个词儿的这个声音哈、啊 嗯， 各种这个演员的这个表现应该是很有感觉的， 嗯， 这也是能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了平衡这个小朋友们的这个喜欢的这个喜爱的这个问题哈、啊 嗯， 但是我们还要不能放弃这个体现京剧传统艺术的这个精髓， 对， 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音乐的选取哈、啊，就是可以说是处理好了这个问题哈、啊，那其实现在这个教育啊也一直都很 重视传统文化，很多的这个传统文化课程也很受欢迎。那我看到咱们的这个同戏社的这个脸谱戏三绝定位就是孩子们的传统文化第一课。 对 啊，那您觉得能达到这样的一个第一课的效果吗？把这个孩子们从这个第一课的这个大门打开以后，就引入传统文化的世界，有这样的这个效果吗？ 好，我是编剧啊，当初我闯到这个节目，我是这么想的。作为这个我们这次排这个脸谱戏三绝，我们瞄准了市场的那个对象呢，是低幼儿童，低幼年龄的。低幼年龄就是3岁至6岁，也可以呢延伸到10岁。为什么让这个低幼儿童来那个看戏呢？因为低幼儿童呢他没有文化负担。咱们这小朋友啊，一到了上小学了，他的精神压力就比较大，功课呀就比较多，每天呢下了课呀还要是做功课。甚至有周六日还要参加各种补习班。只有3岁和6岁的孩子，正是一个小朋友的黄金时代，正是父母带着他到处去玩，能够对他呢做各种各样的最初的一些这个培养吧。所以我就想搞这个这个戏，搞什么戏呢？从前呢，因为我在戏校呢当过校长，我原来啊我提那个问题也是，就说少儿唱大戏，原来我们的这个做法是什么呢？就是年龄小的演员可以演大戏，但是呢现在提出来呢是少儿京剧。从前其实演的是什么呢？是演的大戏，是给那个成人的，甚至那个年老的演员，戏迷演的，戏迷爱看。 对。 那么这次呢是专门给小朋友们创作的，叫少儿京剧。是吧？这一点呢很重要，因为呢所谓的这个这个振兴京剧要从娃娃抓起。我觉得所谓的娃娃不光是演员，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观众， 小观众。真正说从娃娃抓起，从什么时候呢？3岁至6岁，哎，他呢在玩的当中，他就感染了京剧第一课，原来中国的京剧是这样的，能给他一些印象， 对， 是吧？尤其是呢，比如说他看过这个那个电视《西游记》啊，那么在舞台上，孙悟空是这样的啊，他那个就非常的那个喜欢。所以呢孙悟空一上场就那气氛非常热烈啊，你是孙悟空，他甚至替孙悟空啊能够他甘心做很多事情，帮助孙悟空去嚷嚷，帮助孙悟空啊去找这个金箍棒。再有呢就是那个捉妖记里头，就是那个什么土蝶呢是做好事，就跟小朋友们说上天演好事，回宫降吉祥。小朋友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吧？谁要是做了不好的事儿，犯了什么错误的话，那我呢也要去上天，就跟老天爷说啊，也希望你们今后不要犯错误。就像呢用这些那个神奇的神话的故事，他呢在这个所谓的寓教于乐呢，你不能板着面孔来教育他。原来呢我在学校时候啊也搞过一些所谓的课本剧吧。就是说比如这个题材主要就是为了教育小朋友，比如说4岁呢知道让梨，孔融让梨，那怎么24孝，那怎么让人，有时候啊小朋友在底下他坐不住， 对 对， 是吧？你不如给他演一点那个神话的他愿意看的啊。孙悟空呢他有他的意义，他有正义感的， 对， 是吧？ 这个 土蝶也是，他也是正义感呀。在这不知不觉的玩的过程当中，是吧，教育了，而且呢他知道了，中国的传统艺术这么美，这么好玩，是吧？我觉得这个第一课呢非常的重要。最近呢我看了一个那个材料啊，就是非常近的，6月18号，就是国际的卫生组织发了一个通知，就是在全世界 在中国都问题比较严重，就是这个什么，这叫游戏成瘾呢、啊、这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件事呢，我们从前在学校啊也接触过这个问题，就是很多的青少年儿童都去玩游戏，而且已经成瘾了，就是一天到晚的都玩的就离不开。这件事情呢，作为家长来说是深恶痛绝的。我一直都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当你让他不要玩游戏的时候，一个是教育，还有一个你应当给他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对，你不能给孩子说你不能做这些，但是又不告诉他你要去做哪些。 对，对对，他能干什么，我不能玩这个，我能玩什么。 嗯， 所以呢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呢来创造这个少儿京剧、 啊、 能够呢使他呀，就所谓的正能量。 对， 是吧， 嗯， 这种正能量呢是在玩的过程中，是在高兴的过程中来解决的，而且他又参与了。这就是我们创作的初衷。 嗯，说的太好了哈。那咱们这部戏从16号到18号已经是历经了一个首演了哈。 嗯，对对对。 那从这个创作之初到现在啊，一直是经历了这个创作、排练、首演整个一个过程。 嗯， 您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的事儿给我们简单讲一讲？ 小韩你说吧，观众的反应。 你 说的。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在首演的结束之后，因为我们在每一场首演的结束之后我会上台然后招呼大家呢，有两个互动。第一呢，就是说我们面对面建一个群，我们把所有的家长拉到群里来，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请我们的小朋友和我们的演员有一个集体的大合影 啊。 第一呢，其实面对面建群，就是我们有很多收获，就是说就我印象特别深刻，其中有几个家长就说，他说我儿子3岁了，他说今天能够从头到尾70多分钟不哭不闹的看完了一出京剧，他说我真的很诧异。这可见而知，就是我们京剧传统文化的艺术魅力是这样的。再加上舞蹈在编排过程当中，就是我们整个演出就是增加了互动性，而且互动性非常强，就是在每一者演出中至少得有4次到5次的互动，这样啊能够抓住孩子的一个注意力啊，就是这样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开场之前呀，就是我们会给孩子们有一个穿戏服的一个体验，还有勾脸的一个体验。 嗯， 就是令我感到比较这个惊讶的就是说因为我是从6月16号的下午就开始给小孩勾脸谱，主要是勾猴脸，一直到6月的18号。我们这六场演出，其中每一场演出之前，我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能够勾到这个10多个小猴。 嗯， 其中有大部分都是女孩。 他们并不在乎，或者也并不介意。 对对对，他们并不介意，而且并不在乎说我们去。 高兴。 对，特别的高兴。 嗯， 然后而且我们还要给招募完小猴子之后，还要让孩子穿上猴服、小猴服，然后上台和我们的演员一块互动。就在闹龙宫一折里面啊。 教他们孙悟空的动作。 对，教他们孙悟空的动作。然后呢，这个虾精上场之后，他会用他的虾须然后来表演一些这个特别好看的舞蹈啊、绸子，然后孙悟空就会施展自己的法术，然后给他定住，这时候让小猴子上来，然后把他给缠住。 嗯， 然后缠成一圈一圈一圈，然后让小猴子把他们这个送下台。所以这个我们在这个互动性加强了之后，就是说孩子们看得特别高兴，家长也看得特别开心。 是， 这是我这个印象最深刻的一个。 那确实啊，这个还是我们之前您讲过的，说这个想要让孩子们觉得不仅好看还想好玩， 对 啊，最终还是能爱上这个京剧的这个戏剧艺术哈。这个互动部分确实是非常的让人印象深刻了。我们节目的最后部分啊，再来确认一下几个问题。听说咱们还在招募小演员哈。 对对对。 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具体的这个报名方式，怎么能入选呢？ 入选的方式就是我们在繁星戏剧村会有一个每周每天会有发一篇这个公众号的文章。 嗯， 在我们的公众号的文章里面，然后就会有一个招募的一个二维码。 哦， 然后大家扫进去之后，然后填上您的这个姓名，然后孩子姓名、家长姓名，然后直接报名就可以了。 嗯， 啊，因为我们每周从第一轮首演完，第一周首演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就发现啊，尤其是我，因为我们当时没有预想说会有那么多孩子然后来报名，但是确实在当天会有好多孩子，我们之前是四个，然后我们这周会增加到六个，啊，每一场会有六个，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孩子去体验到，去体会到这个舞台的这个演出的这个感觉。 好的，那我们这个最后您再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接下来的演出时间、地点、票价都是这个信息。 我们接下来的演出是在本周六，就是6月的23号和24号、然后以及下周的6月30号和7月1号。然后演出的时间就是每周六周日上午的10点半和下午的3点。演出的票价是180和280。 咱们这个家长带孩子来看这个戏啊，有什么注意事项吗？ 注意事项就是您比如说就是在这个给孩子勾脸的时候，家长可以带一些这些护肤品，您比如说勾完脸之后要给孩子卸妆，可以带一些湿纸巾呀，带一些这个洗面奶、卸妆油，然后用湿纸巾去给孩子擦掉脸上的油彩之类的。 行，好的，这个介绍的是非常的详细了，相信也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听完以后，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想去赶紧看一看的啊，带着孩子领略一下的。那我们也是不能忘了和听众朋友们的这个互动答题啊，咱们第三题的答案还没有公布呢，来听一下。 脸谱戏三绝，孩子的传统文化第一课。 蓝莓的刀儿蹲刀与马，红莓的关公战场上，黄莓的 即便是不熟悉京剧的人也会从那首说唱脸谱中窥得中国戏曲脸谱的冰山一角。蓝脸的窦尔敦，红脸的关公，黄脸的典韦，白脸的曹操，黑脸的张飞，性情中间一看便知。浩瀚的京剧也浓缩在了一张张线条勾勒的传神面孔中。光说色彩就有很多象征，红色象征忠勇正义，比如关羽；黑色象征直率鲁莽，比如张飞；水白色象征多疑狡诈，比如曹操；黄色象征骁勇桀骜，比如典韦；而蓝色象征刚毅威猛，比如窦尔敦；绿色象征顽强暴躁，比如梁山后代英雄青面虎徐世英。另外在脸谱细节上也有内涵，比如悲剧人物西楚霸王项羽，瘦子眉，面带枯丧，威严肃穆，却也预示着兵败垓下，自刎乌江的命运。又如夏侯渊，定军山中的人物，他是曹操手下一员大将，通天纹勾长寿字，显得鼻梁凸起，人物形象更加雄壮。所以今天第三道题的答案就是 C，窦尔敦是蓝色脸谱，您答对了吗？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第三道题的答案已经揭晓了，就是窦尔敦是蓝色的脸谱。那我们还是有请我们的舞蹈来给我们选择一个数字吧。 好，我选四，因为那个生旦净丑就是四，再有我们这个脸谱戏三绝是由四位演员来演出的，他们还要赶场，他们虽然是四个人嘛，但要完成很多繁重的工作，所以我选四。 对， 那确实很辛苦哈。我们的编辑答案很迅速，因为也是比较靠前嘛，也好数哈。我们的这个第三道题的第四位听众啊，是微信的名字叫菲菲，恭喜您啊！我们的编辑稍后会和您取得联系。那今天啊，也是节目呢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家长们相信啊，听了我们今天节目，也是想要在工作之余放下手机，握住咱们孩子的小手，一起到被称之为四合院里的百老汇的繁星戏剧村啊，去在中国风的剧场里去感受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也相信呢，您能和孩子们一起创造一段美好的回忆。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我们带来了这么详细的讲解和这个精彩的点评啊，谢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 再见。 好，谢谢。那以上资讯呢，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的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责任编辑刘聪，监制刘斌，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最后，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明天节目的精彩内容。 十三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寝建筑中保存完整、埋葬皇帝最多的古墓葬群，建筑雄伟，体系完整，记录了明代的历史。十三陵究竟有着哪些历史故事？